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东移高空槽天气系统影响，下午至前半夜本市自西向东会先后出现小雨天气，雨量分布是比较均匀的，提醒大家外出带好雨具。傍晚前后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于晚高峰交通出行会有一定影响，开车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阴雨天气温度比较低，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总的来看，傍晚前后的城区出现降雨可能性比较大，对于晚高峰出行会有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先来看的是中心城区联络线方面，雍和宫周边、西单周边、王府井周边多条大街目前都是车多流量大。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的东向西方向，鼓楼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车多。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目前车多。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至北高桥，出京方向三元桥至北高桥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这里是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十一黄金周就要到了，大家都在计划外出旅游，特别是孕妇，长长的孕期生活实在太乏味，很多孕妈妈也想出去透透气。但以往大家的想法是孕妇不可以外出旅游，因为期间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很可能演变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怀孕期间能不能外出旅游？孕妈妈是否适合坐飞机呢？安检对胎儿是否有影响？哪些安全事项要特别注意？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给您说说孕妈妈的出行指南。 有家门在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 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你好李主任。 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十一长假所有的人都在紧张的忙碌着，为的就是为这个十一出行做一些准备。那其实说到这个怀孕期间的女性哈，过去不管是在怀孕期间还是生完孩子坐月子，我们有特别多的讲究，甚至是一些禁忌。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大家随着这种观念的转变哈，很多人觉得这个怀孕期间其实那些个所谓的禁忌啊，不让干的事儿啊变得越来越少了。 啊， 是 我们的袁妈妈相对来说，哎，也可以随着自己的这种想法啊，我还轻手力脚的呀，啊，我也没有什么孕吐啊，状态不错呀，是不是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去过一个比较美妙的十一长假，出门去转一转玩一玩呢？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特别把这个李湛主任请到我们的节目来做客哈，不仅在产科方面经验丰富，而且说实话，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常识也是非常棒的。那我们就为我们的孕妈妈十一出行送上一份旅行指南。 嗯，好。 最近这段时间，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已经肚子挺显怀的这样的孕妈妈到您这儿来产检来，会不会问一下说大夫，过两天我想出门，有哪些需要您提醒一下的？ 是，最近产检门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有这些孕妈妈们是带着计划来的， 嗯， 就是问大夫我计划这样这样这样您看行不行 啊， 还有就是有一些实际上是之前有计划，计划好了，但是现在意外怀孕了，是计划改成变化了，然后现在就要问我是不是需要把这计划改一下。 嗯， 啊，这些问题挺多的。 好，那我猜想一下哈，这里边肯定有一些答复是没问题，您只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高高兴兴去玩吧。 对， 但是也有一些没准就被您留在家里边，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哈。那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关于这些孕妈妈，哎，怀孕之后您的这个旅行是否因为怀孕而需要发生改变呢？孕妈的旅行指南，各位关于产科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和李湛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欢迎各位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留言发送提问。当然啦，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您还可以来答题，这可是有奖答题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上半段的这道互动问答题的题目，您听好了，这是李主任给我们出的，我刚才听了他的那个答复，觉得这道题特别好。嗯，孕妈妈长途坐飞机的话选个什么位置最好？哎，现在很多呀，我们在乘坐飞机之前已经可以自助的来选这个位置了，那这个里边就是有一定的讲究的，靠窗边的，靠过道的啊，偏靠前一点我们上下机方便的，还是靠后边一点，到底什么样的位置是适合孕妈妈的呢？上面呢，我们的互动问答题目就是孕妈妈长途坐飞机选什么位置是最合适最好的。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答题的听友有机会获得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想要了解奖品详细情况，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菊花的菊，粉红色的粉，回复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了解到了。关于孕妈旅行指南，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收看节目，今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2017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日前发布了。2017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14.18%， 比2016年增长了 2.6 个百分点，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健康素养是什么呢？它指的是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且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一种能力。据了解，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儿童青少年等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继续加大慢病防治素养和基本医疗素养的提升力度。 国庆长假就要到了，很多人做好出行的计划。在此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心脏不好的朋友，外出旅行的时候一定别忘了带急救药物。我们以硝酸甘油为例啊，这种药呢，它的性质不稳定，在3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就可能会药效全失。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一般把这种药呢，在家通常是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外出旅行时最好将这个硝酸甘油装在棕色的玻璃瓶内，密封避光保存，千万不要贴身放置或者是放在您包的外层哈，以免户外的温度和体温影响了药效。另外就是硝酸甘油它的保质期呢只有6个月，很短，一定要确认好了您带的硝酸甘油还在有效期之内，它是有效的。一旦发生了心绞痛，可以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一般1至3分钟就会见效，如果超过5分钟还没有缓解，可以再含服一片，最多可以连续含服2次，如果没有缓解，抓紧时间赶紧去医院。 十一黄金周就要到了，大家都在计划外出旅游，特别是孕妇，长长的孕期生活实在太乏味，很多孕妈妈也想出去透透气。但以往大家的想法是孕妇不可以外出旅游，因为期间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很可能演变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怀孕期间能不能外出旅游？孕妈妈是否适合坐飞机呢？安检对胎儿是否有影响？哪些安全事项要特别注意？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给您说说孕妈妈的出行指南。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 好，关于这个孕妇哈，出门去旅行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那我们先得问李主任一件事儿，孕妈妈到底可不可以外出旅行？ 孕妈外出旅行这件事儿呢，是其实在传统观念上，这个怀孕这件事儿呢是要养的， 对，你老是在家躺着 吧、啊、一静不一动啊。一说外出旅行，特别是需要经过一个咱们认为旅行都颠簸劳顿 长途跋涉那种， 对，这种从传统观念上实际上应该是认为是不宜去做远途的那种旅行的，但实际上呢，对于孕妇的整个孕期来说的话，她孕期的这个过程呢，大部分时间实际上就是在静养的。这种静养呢，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它对孕妇的身体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儿，尤其是对于她的心理。因为我见过的这些很多孕妈，在怀孕的头3个月都处于一种抑郁状态。为什么？就是害怕流产 啊，很担心， 要不就吐得稀里哗啦的，在家里吃不下、哦、啊。过了3个月状态好一些了，就特别的渴望，要不就是渴望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啊，因为大家其实平时都是工作状态很紧张的，要不就是渴望能够接触一下大自然，或者到外边活动活动，心情才会好。其实这个对于整个咱们孕妈的身心健康是很重要的。如果整个孕期就跟坐监狱一样待在家里头养着待着，那我觉得肯定是不好的。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孕期的话，以放松身心为目的的旅行应该是咱们值得去鼓励的。 好的，千万不要再觉得必须一天24小时躺在床上。当然了，如果您的身体状况，我们是比较特殊的这一类哈，谨遵医嘱，让您该干嘛您就干嘛。 那真的要保胎了， 对， 不该不移动了。 对，但是对于那些其实呢已经这个身体状况特别好，人家还有非常多的孕妈从头到尾坚持运动的呢。 是啊， 对，这一类人。您把它憋在屋里边真的不合适，哎呀太乏味了，必须得出去透透气哈。但是在这儿呢，我们必须要一个时间来跟它划分一下，因为像您刚才也提到了，这头3个月很特别，这个特别已经让很多年轻孕妈都有点抑郁了哈。哎呦，你看刚当妈，这个心里边也没谱，跟孩子之间还没有什么互动呢，这天天可能就念叨一句话，哎呀你要健康啊，你要好好长啊，等等等等。那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我们说危险的阶段，这会儿适合出门吗？ 头3个月我们认为，首先呢头3个月咱们认为是胎盘还没有形成。胎盘呢对于这个宝宝来说相当于是一个给他提供各种的这个发育的这种条件啊，养分啊营养这些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所以头3个月咱们都认为是相对来说流产的风险大。 第二就是宝宝在头三个月他对外界的这种不良环境是最敏感的，而宝宝在头三个月是器官形成的重要时期，实际上也是最容易出现这种出生缺陷的时间。 我们说畸形， 对，是这样的。所以头三个月咱们都认为妈妈应该是尽量少去接触有害的环境或风险。第二就是尽量避免这种外界的刺激，无论是劳累啊，还是说咱们说这种比如说咱们工作的这种压力啊，这些的话都可能引起自己的身体情况在本来怀孕早期身体的这种急剧的变化，激素水平升高的基础上增加一些额外的风险啊，增加流产的风险。所以咱们认为孕早期是应该还是应该以尽量避免劳累啊这种心理的压力，或者说其实旅行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大部分是放松的， 应该是放松去的， 对，应该是放松的。但是呢你要是老是想着有可能啊我这个宝宝有风险或者宝宝受到有害的因素，这种心情去，那旅行肯定不会开心。 对 啊， 所以说就是千万别把旅行当成一个什么事儿呢，在家呢是天天惦记着，说咱出出门去放放松吧，或者是放松一下这种心情哈，结果呢您还是一路紧张， 对，提心吊胆，玩一玩 得不偿失了。 是的， 别这样出去，因为我们是觉得哈，虽然那个时候像您刚才说的，可能这个形啊这个样貌啊什么什么都已经没有形成呢，但是就有一种母子连心的感觉了。 是 您的这种心理的状况，我觉得还是能够影响到这个胎儿的哈。 孕妇的身心健康，他们提到身和心，实际上的话对于胎儿来说是有直接关系的。 好，头三个月我们不管是从这个容易流产这样的角度，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各种各样原因的影响哈，导致畸形的角度，其实还是建议这个孕准妈妈们咱踏踏实实的这段时间呢最好不要这个长途旅行，尤其怕累怕紧张啊，等到可以出门去玩的时候，咱是不是也得给他规划规划？ 是， 比如说这个时长，您出门我们一般啊，你是选择5天的海岛游啊，还是半个月的欧洲游啊？选择什么样的地方比较合适？哪些地方您就别考虑了？哎，这些方面您提示一下。首先时长吧。 对于时长来说，对于咱们旅游啊，实际上是想脱离现有的生活环境，到一个新的地方，体会一下一些新的这种感受啊。但是这个新的感受就意味着你要去适应啊，适应，比如有的是需要适应当地的这个气候，有的是又要适应当地的这种文化， 包括食物， 对这些食物。所以对于孕妈来说的话，如果说要想去体会这种适应的过程的话，最好还是在自己的身体状况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就认为是20周以后，也就是说大概是5个月以后的时候，这时候的话宝宝又不是很大，因为有的到了妊娠晚期的孕妈们，因为这个宝宝增长得很快，或者自己实际上身体的体重长得很快，他无论行走啊包括休息啊这些的话身体的负担都比较重， 是 这时候你再去适应这个变化的情况，那就有可能力不从心了。所以其实我认为啊，要是外出旅游体验新的这种环境生活的黄金时间还是在这个怀孕4-5个月以后。而对于咱们产科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个4-5个月也是咱们排畸超声做完了。一般排畸超声安排在，我之前在咱们讲过超声，一般在22周左右啊，大概也就5个月左右。排畸超声做完了，这时候咱们的妈妈也就踏踏实实，哎，宝宝都挺好的，大夫说了没有问题啊，挺漂亮的啊，有的甚至小照片都拍了。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带着宝宝，而这时候宝宝每天的胎动妈妈也能感觉到了。就像您说的是的，已经母子连心， 真是连心了， 母子，对对，已经有联络了。这时候带着宝宝高高兴兴的去玩，至于这个行程安排几天或者在哪儿，比如说想去啊塞班住多长时间，或者在哪儿欧洲去住长时间，这个就根据你在当地的适应情况。比如到了那儿以后你感觉无论饮食啊气候环境并不是很适应，那咱们就没有必要就是再去。如果去那很开心很好，当地的无论是饮食啊这种气候，还是当地的这种生活，比如说衣食住行啊都很好的话，那我觉得大可以一直待2个月7个月再回来，当然前提是你的老板领导还有家里的人能够放心。 对，是可以来承受这些 的 哈。哎，所以我觉得这条说的特别好，就是以前呢我们在出门去玩的时候哈，尤其是我们的上班族们哈，必须得严格制定好自己的出行计划，我哪天几班飞机走，哪天几点的飞机回， 是的， 这些东西我得提前定好了。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可以就是美美的替孕妈妈们想一下哈，如果说她的时间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 对， 那这个自由呢它的掌控度是什么，以您 到了这个地方，整个适应的状态感受为准。如果觉得感觉不好，真的有一些地方去旅游，包括饮食什么的，闻到那个味儿，看到那个东西， 对它当地的一些食物，不要说咱们吃了，有的看都看不下去。 是的， 嗯，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别在那儿遭罪了。 对， 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孩子和您的身体都需要这个营养，需要合适的这个进补的情况之下，哈，那还是哪儿舒服，咱回到哪儿待着。 还有，对，还有一点啊，刚才就是白林老师，咱们不能忘记，就是时刻要忘记你是一个孕妈，不要忘记你是个孕妈。 嗯， 你除了在享受旅游啊，在享受这个生活同时，还要考虑到宝宝啊。 嗯， 你也要定期做产检，因为现在经常这个有这个孕妈妈来找我说，这大夫我想下次产检时间重新咱们改一下，这个制定一下计划，为什么我中间要出去啊什么的。在咱们常规的产检过程中，排畸 B 超做完了以后就该喝糖水了，就做血糖筛查了，一般在安排24周，血糖筛查之后再做检查，一般是一个月以后啊，27周28周左右的时候再做，后面再做28周之后，咱们一般就2周再做。 对 啊，所以大家在安排自己行程同时，千万不要忘了要定期检查宝宝的这个安慰也很重要。 嗯， 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产检台的模式就是固定的产检医院啊，甚至有的是找固定的医生， 你的建档医院， 对， 你的主治医生 还不能做到。比如说我去北美旅行啊，我在当地约一个产检医生啊，现在咱们还做不到。所以孕妈不要往旅行除了旅行开心，同时不要忘了定期产检， 就是产检的那个时间段您千万别忘了。 对，不要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每次产检它都有意义的。 对， 咱们这次产检一旦错过了，因为宝宝的发育是一天一个样， 他不等你的， 补不回来的。对， 所以说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哈，就是一下子玩太高兴了， 对， 而耽误了产检，这事儿也不合适。 嗯， 而且的的确确也很难做到说我就拿着一个本儿，然后到了那个医院跟看头疼脑热的这样的就去找医生去检查了，这个也不太现实。 嗯， 所以刚才这么一听啊，刚才您提到了是24周我们要喝糖水 啊，对 啊，这个之后呢，就是到28周，相当于有一个月的这样的 一个时间段，大概3-4周的这么一个窗口期，可以让大家放心的、轻心的去玩一玩，都正常的情况下啊。 好吧，您的旅游不要超过1个月了，我听懂了。 嗯，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孕妈旅行指南。上半段我们为您出了一道有奖互动问答题，题目是：孕妈妈长途坐飞机，选什么位置是最好的？刚才我已经看到我们的微信网友发来他们的答案。比我都聪明了，我的第一时间真的没有考虑那么多。大家继续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答对的听友有机会获得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好，说到这个乘坐的交通工具哈，就是大家特别担心的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就是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高空的电离辐射会影响到宝宝，或者是这个气压的改变，听说还会容易形成什么静脉血栓之类的，然后就会特别怕。 对于航空旅行啊这个方面，实际上已经做过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了，是有一些数据提供给大家的。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三点，第一就是高空辐射。现在呢，对于这个辐射，以前咱们也在这个咱们节目中讲过辐射。首先，在高空中是有这种电离辐射的。咱们说电离辐射就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对咱们孕妈和宝宝有一定威胁的这种辐射，和非电离的，比如咱们吹风机啊，或者手机啊，或者电脑什么这种是不一样的。电离辐射来源是哪儿？就是来源宇宙空间的宇宙射线、伽马射线啊，这些电离辐射，它在高空电离辐射的这个强度是很弱的啊。他们在美国有这方面的研究，专门的研究，直到2018年，就今年还发布了美国的就是妇产科协会还发布了一个孕期航空旅行的一个安全指南，就专门做对这方面他们做了研究，在这个这种长期在空中进行工作服务的这种，比如说空乘务员啊、飞行员啊，他们一年之内所接受的辐射量的总量是低于咱们对孕妈威胁的这个安全剂量的，所以说高空那种宇宙的射线的电离辐射是不会威胁到咱们孕妈和宝宝的。还有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 咱们的敏感期是在三个月，但一般很少三个月之内去做这种长途旅行的。 嗯， 所以当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已经到了20周24周的喝完糖水的或者做完排气超声的妈妈坐上飞机的时候，这时候的宝宝的器官已经发育成型了。 嗯， 即使是有宇宙射线啊这种电离辐射也不会引起宝宝发育的畸形了。 哦，所以这时候就安全了哈。 对，所以电离辐射这个地方大家不用考虑，这点是安全的， 可以放心了。 嗯 嗯，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会不会形成血栓 啊？对，这个是现在最关注的一点。血栓这个事儿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妈妈们因为怀孕的话容易下肢水肿水肿、 嗯、 不要说这个长期坐了，就是每天走路啊待着不动 也会肿， 也会肿，早上起来和今天每天下午的腿可能都不一样、 嗯， 因为静脉回流受子宫压迫受阻，这个道理很简单。 嗯， 对于咱们在旅行过程中，比如说在航程大于四小时以上的旅行，它的血栓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升高了。 嗯， 这个升高的它的原因就是一个因素，就是制动，就是说你坐那儿不能动，不能动。对对对、 嗯， 对于这个的话，它有一些的这个建议，比如说对于这个长期在制动这种状态下的这种孕妈们，建议第一是什么呢？适当的做腿部的活动，就是说你坐在椅子上，你腿不要闲着，可以动、 uh-huh. 啊。啊、哦，对 对，可以动， 别一动不动。 对对、嗯、啊。第二就是说，可以呢，采用防血栓弹力袜。 啊、uh-huh. ， 这种弹力袜的话，可以增加咱们下肢这个静脉的这个压力，梯度压力的，在弹力袜的基础上，咱们再动，咱们就相当于给这个双腿这个静脉啊肌肉加了一个外界的一个泵，按摩泵一样，这样就更不容易形成血栓。这些都是有利于血栓形成的。当然随着航程的增加，这种血栓形成风险的增加，特别是有一个名词叫公务舱综合症，因为都知道公务舱很局促，什么叫经济舱综合症，经济舱它的很局促，活动不便，有可能长途的八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的航程就会造成有血栓。对孕妈来说，如果说你不得不进行这种长时间的这种飞行，那就必须得考虑在航程中要活动，除了腿活动要适度的，比如说起身啊活动，而且给自己定一个计划，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我动一次， 我就要活动一次，这个 好 就是为了预防血栓。如果这样做的话，血栓的风险是基本可以，咱们可以考虑到基本可以避免的。 好的、 嗯、 那我们上市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

很可能演变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怀孕期间能不能外出旅游？孕妈妈是否适合坐飞机呢？安检对胎儿是否有影响？哪些安全事项要特别注意？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给您说说孕妈妈的出行指南。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北京朝阳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李主任，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孕妈妈们的旅行指南。参与节目的互动呢还有机会获奖。今天我们节目上半段的互动问答题目是，孕妈妈长途坐飞机，她选一个什么位置是最好的呢？我们请李主任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孕妈妈坐飞机啊，要考虑到的因素呢，刚才咱们提到了，首先呢，要在旅途中呢适当的活动， 动起来。 对，除了在座位上啊，双腿啊、双脚的活动以外，还要适当的可能会要站起来活动一下腰或者背，还有就是孕妈妈在旅途中遇到比如说上厕所或者说需要的话，咱们的这个乘务员为咱们提供一些服务的时候的话，也需要站起来起身，尤其是要去卫生间。要去卫生间就有这么一个因素，大家知道在飞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气流颠簸或者其他的因素，实际上你的座位离卫生间越远，你到卫生间的过程中的话就会越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这种状态。比如说大家知道当气流颠簸的时候啊，你在这个客舱中去活动的话是很危险，很对 晃 对晃来晃去的，这对孕妈来说就不安全。所以首先要推荐离咱们的卫生间最近的座位啊，看很多网友都答对了，对吧？ 是的，哦，我特别聪明哈。首先我们要选择的应该是尽量的靠近卫生间的位置。 对，第二就是尽量靠近过道的位置，这样的话咱们便于去获取帮助，或者说起身啊去活动。 那就是尽量不要靠窗喽。 不要靠窗。对。 尽量要靠近过道这边，然后呢离卫生间近一点的位置。 对，这是最适合孕妈的。还有就是不要忘了啊，这点其实很重要，也是很实用的，就是说有的孕妈她并不是说很有特征的，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还没有显肚子呢。 对，还没显怀。 一定要记得上飞机那一刻要向咱们的乘务员啊亮明身份，我是孕妈啊。咱们乘务员都很好的，肯定会有特殊的关照的，各方面会肯定会来多看看你啊，或者问问你，这对咱们来说的确是很实用的。 好，其实这个里边呢，我们有一些出行经验的朋友就知道哈，我们可以自己先行来选座位，但是在机舱里面呢，也有一部分的座位是被提前锁定的，尤其是像是一些这个长途的座位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座位的话呢，我们在办理乘机手续的时候，其实您就可以先亮明一下身份， 对， 包括我们的一些带特别小的小朋友的，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的，以及孕妈妈们，你们应该先亮明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那么他们在安排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比较科学的考量。 是的， 当然，如果您的情况是可以自己来选择这样一个座位的话，记好了这几条：一，尽量靠近卫生间；二，尽量是要靠坐道这一边，而不是靠窗。 是的， 便于您行动和起身。 是 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机舱里面坐着的过程当中，一段时间，您自己要给自己一个提醒，我要动一动我的这个脚了， 甚至要按个闹钟啊，到点啊，我就要适当活动，因为大家旅行都很疲惫， 容易睡， 有可能一睡。但这个的确长时间坐的话，对于咱们孕妈的这个身体来说，尤其是双下肢来说，血栓的风险是要比咱们在地面上要高很多的。 我现在想不起来我是飞哪个国家了，反正都是十小时以上的那样的一个航班。我只遇上过一次，他是在那个飞机上就播放了那个就是健身操。您坐在那里的时候，你的手和脚可以怎么动的那样一个操，就赶上过那么一回。当时呢，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飞了大半了，可能都已经飞了七八小时以后了，很多人就是已经在睡。全程没动过的人也有很多。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孕妇哈，做这样的一些活动都是有必要的，对不 对？ 对， 给自己要时刻提醒自己要适当的要活动 啊，为了避免下肢静脉血栓。 对，因为那个情况真的很凶险了。 对，因为血栓的形成呢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有太大的症状，但脱落咱们确实没有任何预警的。血栓脱落就会回流到肺里边啊，通过心脏。引起肺栓塞的话，那它是很危险的， 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一定要留神了哈。好，那我们要恭喜微信网友的是携手一生和白云啊，我们先恭喜这两位网友获得我们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抓紧时间把您这个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发送过来，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没有答对的听友不要着急，我们下半段的题目又上来了，这个题目我觉得也很好呀，除了坐飞机我们还得坐车呢，对不对？尤其是现在私家车这么的普及，所以呢很多人会选择自驾出行。那孕妇坐在自个儿家的这个私家车出行的话，坐在什么位置是比较好的呢？ 对，这又是一道相对来说有一定难度的题了。 哎，有难度是吧？ 有难度。 我以前我记得曾经他们说过一个，就是在车上，就是如果是那叫5人位的车哈，坐在哪个位置上是最安全的。我记得我听过这么一道题，但是这个适不适合今天我们的这个答案呢？那就是孕妇坐在私家车出行，坐在什么位置是比较好的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想要了解奖品详情，您可以关注微信公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菊花的菊，粉红色的粉，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详细信息了。 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要离开我那最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北京朝阳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和您说说孕妈旅行指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哈。那么关于产科方面的问题呢，您也可以随时来和李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下半段的题目是孕妇坐私家车出行，坐在什么位置是比较好的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我们今天呢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好，抓紧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提问哈。听众王女士打来电话咨询，40岁了，现在是怀胎20周，他想问问这多少周可以看出孩子五官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呢？因为这是二胎嘛，比较谨慎，毕竟年龄也比较大了，而且他是经常长途跋涉坐飞机的，很担心这个孩子会有什么问题没有。 对这位孕妈来说，长途坐飞机啊，其实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她的年龄因素是最关键的，因为年龄越大的孕妈，相对来说这个宝宝异常的风险就越高。对于这位孕妈来说的话，现在如果已经是20周了啊，就可以安排啊，在1到2周之内就可以去做排畸超声了。这个排畸超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看宝宝的面部是不是有唇腭裂啊，这些异常，其实咱们主要还就是看唇腭裂。所以我觉得这位孕妈现在就可以在自己的产检医院或者找自己产检医生安排近期安排排畸超声就可以了。做完这个以后，如果宝宝都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放心了。 哎，那我就替大家伙问一下哈，现在甭管是去朝阳医院还是妇产医院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些什么排畸超声啊这样的检查，得提前多长时间去约比较合适？ 因为排畸超声它比较特殊，是需要咱们专门做产前检查的这个超声大夫就是看宝宝的这个大夫跟一般的比如说咱们看肝脏啊看这个看胆囊啊什么这些的超声医生 不是一拨人是吗？ 他们是，对，是一，可以说是一些专家，是有自己专业的技术的，所以就属于稀缺资源。一般在长医院咱们的产前检查的这种排畸超声一般都至少要提前一个月以上约，甚至提前2个月。一般我们在门诊都是 NT 超声之后大概就是怀孕12、3周的时候 就要约20周左右的超声了。这样好处是什么呢？提前预约一样，以后的话会有一个提前量，就一旦比如说问题要复查的话，医生那边有足够的位置。如果大家都是提前一两周约的话，那就没有任何余地了。 对， 所以对于台 B 超声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公立医院咱们都是约的比较早的。 嗯， 如果这位孕妈还没有约的话呢，就得抓紧了。 那真得抓紧了。 是， 对，尤其是一是高龄，我们说这是绝对高龄的产妇了哈。另外一方面呢，她有一些这个长途跋涉，经常坐飞机。回到咱们上半段说了，她可能也担心说这种什么电力辐射也好呀，安全检查也好呀，这些项目是不是会对孩子或造成畸形？但是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您放心吧。 对， 这个不会。 就是、无论是咱们说的这种高空电离辐射，还是说安检的这种 X 射线的辐射， 滴滴滴， 对，那个更没问题了， 那 就不是电离辐射，那个是金属探测器，它里边的这个原理是和辐射没有任何关系的。 哦，它是指探测身上的金属物品。 对，通过这个金属物体和咱们这个仪器里边这个电的这种作用之后的话，它会产生一定的这种信息，告诉咱们它有金属物品在身体里或者说在这个咱们这个 随身上 随身携带的，但是它不会产生电离辐射。 对， 这种安检是安全的。 但是说到那个我们过箱子的那个是 X 光的 对 吗？ 那个是 X 光。那个 X 光呢，第一是它的这个范围只是在这个安检这个箱子里边，就这个安检这个咱们有个传送带， 我们说那个叫什么，像胶皮挡的那个帘儿， 是的， 里头那段是吧？ 因为这个 X 射线它不是不会拐弯的啊，它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它一般来说的话是安全的， 它不会跑出来。 对，而且它是有外面一个铅的这种辐射的东西，而且它的剂量很小，所以现在就是对于安检的这种 X 射线也是有研究的，它的这个辐射的剂量是不会对咱们的孕妈造成威胁的。 也就是说我们孕妈走到那个放机器的那个设备上，然后您把这个小箱大箱也不可能让它拎，您把小箱往上一放，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不会存在电力辐射对您影响。 咱们不会钻到那个机器里边，所以说应该是不会有影响的， 是安全的。 是的。 好，那说过了坐飞机这件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得说说坐车了哈。坐车的话呢，我打小特别愿意闻汽油味儿，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是不是肚子里有虫子呀？但是很多人呢是闻不了汽油味儿的。很多孕妈妈会感到恶心、想吐，甚至一段时长会影响她的食欲。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对于这个咱们这种公路的这种旅行啊，和飞机旅行来说，它的相对来说的话，实际上它的风险是要大的，因为这种航空的这种飞行，它本身是基本上属于最安全的一种出行方式的。因为公路旅行是咱们自己驾驶，无论是专职司机还是咱们家人开车的话，它都有一些因素在里边，比如说疲劳驾驶，还有一些就是说你开得好，但是有可能有的别人他不守规矩啊，特别路况比较复杂，这种时候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些危险因素。所以如果孕妈们要是想去乘汽车出行的话，就要更格外的去注意一些安全因素。 哦，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提醒就是哈，千万别觉得自个儿家人开着车，一家人乐乐呵呵全在这个顶上。 对， 其实这个和安全之间并不划等号。 是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因为这种我们说乘坐方式，它可能安全系数并没有飞机高啊，那您需要留神的地方就会更多了。 是， 首先呢， 首先就是如果说首先对于孕妈来说啊，孕妈并不是不能开车啊，我见过很多就是孕妈开车都很好，包括我爱人啊，我爱人这个怀我们家老大老二的时候，他都是就是已经肚子很大了还开车，当然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我这个做爸爸的不称职啊但是他有一点大家不要忘了，首先就是说随着这个宝宝越长越大，实际上你的腹部离方向盘是越来越近的。 是的， 就是再安全的汽车他在急停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的话，你有可能被别人去碰撞的时候，都不可能保证你的腹部前面是没东西的。对，经常我会提醒孕妈，无论你坐公共汽车还是坐地铁，你上了车以后，你前后左右可能很多人，但你一定要关注你肚子前面有没有东西。因为一旦这个车或者地铁急停或急启动的时候，你受惯性的影响，你可能就会往前走。 啊，背后无所谓，咱们背后的保护相对来说比较好，但是腹部之前面就是宝宝呀、 嗯、 如果一旦前面有个硬的东西有个凸起物，那咱们碰到以后的话就可能会 宝宝替你挡着呢， 就很危险，所以一定要观察这个。但对于坐车来说的话，咱们如果开车，那妈妈就不得不在宝宝前面就是个硬的方向盘， 嗯， 所以这即使你安全带系着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我们一般不建议啊，不建议怀孕四个月以后孕妈再去开车。 就是显怀以后的孕妈嘛，其实最好是不要自己驾车的。 对、 嗯、 第二条就是实际上是孕妈她在怀孕期间她的精力和体力是下降的，她的注意力也会下降， 嗯 啊，会容易疲劳，这就为咱们的这个驾驶呢提供了一些的风险， 安全隐患， 对，安全隐患在这里边。 嗯， 所以孕妈嘛，我们不建议孕妈去长途驾驶，短途的比如说在就近呢去开个车还可以。 对，但是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包括他那个安全带怎么系， 是这个安全带也有特殊的。安全带的话咱们安全带都三点式的 啊 三点式的，对，对于在头三个月的，因为这时候的宝宝比较小，子宫还在骨盆里边， 嗯， 子宫等于还没有到腹腔里边，还没有出来，这时候怎么系都无所谓的，因为这时候不会损伤到宝宝。 三个月的时候都看不 出来。但一旦说三个月以后， 嗯， 特别是到了妊娠的中晚期，咱们这个腹部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安全带这两条带子就要格外的要注意。第一条就是咱们下面那个带子应该是什么呢？是应该在腹部下方的，咱们这个肚皮下方，实际上是应该放在这个就是耻骨联合上方。 对， 即使它勒紧的话，它也是作用力作用于骨盆上边， 嗯， 而不是作用于咱们的这个 肚子上 的腹部肚皮上。第二就是上面这条安全带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在咱们腹部子宫宫底的上方，就是说一旦说咱们这个受力的话，它需要承重的是咱们的胸廓，而不是咱们的上腹部。 嗯哦，所以就是说您这条带子的上一条带下一条带哈，一个是在肚子底下，一个是 在 肚子上面， 一个在大肚子上面，一个在大肚子下边，这才行， 绝对不会让它勒到自个儿的这个肚子就行了。 对，一旦它收紧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宝宝不会受到这种威胁。 嗯，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自己拿了个垫儿，就是那种靠背垫儿一样的东西， 嗯， 就是软软绵绵的，我还在前面挡着点儿。 对，是，就是咱们在坐车的时候也是，如果咱们坐车的时候在咱们的孕妈的腹部之前，即使没有一个硬的凸起的这种威胁在这儿，如果前面抱个小软垫儿， 嗯， 或者前面有个软垫儿，这样也会多一份保障， 就是觉得反正心里踏实点儿。 对，啊， 这个是自己的一些方法哈，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嗯，好，那我们说到这个自驾游出行的时候，在坐在自个儿家的这个车上， 嗯， 到底选一个什么位置让我们的孕妈妈坐在那里是最好的呢？我们现在公布正确答案。 嗯，对于车来说的话，首先咱们认为驾驶员这个位置是不合适的啊， 嗯， 孕妈来说的话不适合驾驶，有方向盘。对于剩下的这个位置是副驾驶还是后排的话，这个实际上也做过相应的调查和研究的，有这个欧洲做过一方面这方面的，就是这种公路旅行这方面安全性研究，就是如一旦啊出现了一些事故或紧急情况的话，他会分析坐在每个不同位置的孕妈，她最后宝宝的结局怎么样，最后结果是副驾驶的位置她的结局是最好的，分析起来是可能有几个原因吧， 他 可能很多因混杂因素，因为这个结果的话，他出来以后大家会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解释， 嗯， 他就会解释首先是什么呢，在副驾驶这个位置的话，相对来说孕妈的她的注意力会比较集中啊，不像在后排似的，后排的话她对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的这种预警能力会差， 对对， 第二就是副驾驶这个位置相对来说的话，她的腹部之前的空间比较大， 嗯， 一旦出现了这种紧急的情况，或者说是无论是追尾还是撞到前面的车的时候的话，它腹部受到前面的这个缓冲的这个余地更大，实际上就是距离更远， 对， 而在后排的话会差一些，而且后排其实后排坐前面一点东西没有的少，后排都会有一些杂物在这个地方， 嗯， 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特别是高速或翻滚的时候，在后排的话就比前排更容易受到损伤，这是它的一些分析，结果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去乘车的话，孕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最后来说，她当然大家不希望有任何问题在， 嗯， 但一旦出现问题，这时候的宝宝的不良结局是最少的，所以大家如果要选择的话，可以考虑副驾驶。 嗯，我刚才还说了呢，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题嘛， 嗯， 就是说坐在整个那几个位置，哪个位置最安全？ 嗯， 当时我看到的答案是司机后面的那个位置上， 嗯， 但是这个肯定和咱们这个测的应该是方式方法可能不一样哈， 嗯， 那我们还是听专家的吧， 嗯， 也就是说如果是出行自驾车的话，那首选还是要给孕妈坐在副驾驶的这样的位置上， 对， 比较好。 对，而且一般来说咱们的私家车

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